生活新资讯，音乐好心情，音乐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 早上好，7点钟的时段，欢迎锁定收听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我是海妮，在这里跟你一起听动听的好音乐，也希望这些好歌曲能够让你得到放松，开一个好头，然后一整天都有一个棒棒的状态。今天也是小长假之后的工作日第一天，在休息放松之后，就像缓冲过之后一样，应该能够更好的开始，更好的工作，更好的学习，加油咯。好了，接下来会听到范玮琪的一首歌，叫做《小眼睛》，稍后还会有张杰的《今生今世》，听歌吧。 小眼睛有点不理，你努力睁开眼睛，别人却以为你还没睡醒。 时间倒回去，赶上了昨天，回到那一年你身边。我正在重演沧海桑田，眼泪跌不碎，只能够怨你温柔。先说再见，永远还有明天。回到那一天初见面，慢动作将伤口愈合，雨把绿色归还给沙漠，快乐还给你的酒窝，你依然把我遗憾都圆满。能遇见就是缘，哪怕就匆匆一眼，我们注定要相恋不改变。思念像无形红线，轮回怨气再不灭，今生等待你出现到永远。将伤口愈合，雨把绿色归还给沙漠，快乐还给你的酒窝，你依然把我遗憾点圆满。能遇见就是缘，哪怕就匆匆一眼，我们注定要相恋不改变。思念像无形红线，轮回怨气再不灭，今生等待你出现到永远。你遇见就是缘，哪怕就匆匆一眼，我们注定要相恋不改变。思念像无形洪水，轮回怨气再不灭，有人对你的眷恋到永远。 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，夜空散满了星星，但几颗未落地。我飞行当你追我之际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，对不起，我却没抓紧你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，我坚持不能说放任你哭泣，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碎了满地，在心里清醒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狠下心，发誓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。

新鲜。 找到一个棉花般温暖的爱人，他不会因为自身的压力而迁怒于你，不会在你犯错的时候喋喋不休，不喜怒无常，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冷静坦然，不大惊小怪，惊慌失措，脾气好得像棉花，遇到什么他都能柔软地接着。跟这样的人过一生，如何能不幸福？有没有遇到这样一个脾气好得像棉花般的人呢？可能他只是对你特别的好脾气。其实呢，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小暴脾气，都有生气的时候，没有耐心的时候，但是尽量的不要对自己爱的人去这样做。伤害爱自己的人，伤害自己爱的人，都是伤感情的。你也可以像棉花般温暖，试试看吧。好啦，温暖的继续来听歌。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，没有人能够体谅我，那爱情到底是什么，让我一片模糊在心头，在我心头。多少年以后有人说，爱情这东西不会长久，我们今夜我将不再有。

是明天我就去爱谁，有怕没有怕累。太沉重，喝放干了他一杯，看破的真心不怕你虚伪，谁也不能爱谁，早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，有话没有话泪，一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，有话没有话泪，有话没有话泪。 分享一点点正能量，你今天受的苦、吃的亏、担的责、扛的罪、忍的痛，到最后都会变成光，照亮你的路。要相信哦，我们都会感恩所有的经历，或好或坏，是他们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，变得更加坚强，甚至是那些各种各样的经历，让我们变得不再大惊小怪，有点宠辱不惊的味道。是否很开心能够成长成现在的你呢？也许有很多变化让你觉得伤感，但是更多的是不后悔的大步向前走。感谢那些所有的不好吧，他们会照亮我们前方的路。好了，希望这里的好歌曲能够照亮你的心情，继续来听歌。 我的初心太坏，在一念变记忆，回首相望格外痛惜别离，真爱着你的面里好像是冬的飞，为我写春天的诗。 无处喜欢情在仍然年轻，祝福的烟花声声拔地而起，深深是有我和你得以在今天的雪地留下了银牌的足迹，风风万里

音乐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一零三三，越来越动听。 8点钟的时段，锁定收听的依然是一零三三，越来越动听。在这里还可以听到更多动听的好歌曲。我们都知道，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、风土人情，甚至不同地方的人的那种性格也是很不一样的。就拿女孩子来说，东北的姑娘通常被认为是比较爷们儿、比较汉子的，性格很豪爽。那南方的姑娘就经常被认为是小巧玲珑、小鸟依人的感觉，甚至详细到每一座城市的姑娘可能都是不太一样的，有着她们自己的特点。你最喜欢哪里的姑娘哦？或者你最喜欢哪里的帅哥呢？最主要的是想想看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特点是跟你的家乡有关系的呢？好了，不说了，赶紧来听歌吧。接下来会听到张信哲的一首《上海姑娘》。 你的小姑娘在遥远地方，微笑的模样谁都要喜欢。我遇见了她在陌生地方，幸好有她跟我陪伴。想永远简单，给承诺不难，但是我们俩心里有答案。她有她的家，我有我的家，我就这样失去了她。我心爱的小 北京日月明物流、三和日月明物流承接全国各地、世界各地互发运业务，整车零单、集装箱业务、汽运、铁路、空运，优质高效快捷的运输服务，国内国外专线直达，空运包仓价，出口代理报关等增值业务，满足不同客户的运输需求，客户的满意是我们的心意。联系电话：13784792566、15076603033。携程希望与您的合作。三和珠宝城鸳鸯金楼，一月换滚周震撼来袭！4月8日至16日，黄金兑换一克仅需1元钱，买钻石即享折上折。鸳鸯金楼黄金一次购买，永久流行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 我看到有人说啊，世界上最恶心的事情就是你看见了一个人虚伪的一面，可是其他人没有看见，他们以为他就是表面上的那么美好。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？在生活当中你识破了一个人非常让人不舒服的一面，但是很多人都看不到，你绝对没有办法去告诉别人，嘿，那个人是这样的，你不要相信他，甚至说他是装的，你没有办法去告诉别人。其实呢，不关你的事不是吗？你要知道日久见人心，如果你真的确定这个人非常的不好，甚至他有人品上很严重的问题，你要相信你能发现，时间久了别人也是能发现的。不管别人能不能发现，做好自己就够了，不要操心那么多，这样呢也能更快乐一点。好了，继续来简单的听。 像我一直都在想，什么是完美的感动？我想到不是普通，你说不定也是一样，想要爱却害怕遗憾，你说不定我很希望我可以比你勇敢，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，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，蓝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，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，我想到开始忙碌，你说不定也是一样，想恋爱却害怕遗憾，你说不定也很希望 能给我交个朋友， 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，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，蓝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，全都摊开让你看，蓝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， 想要说他们看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都爱你的人就是我，对没有错，就是要简简单单，就是我爱你爱我， 一句很简单的话，好像透着并不简单的道理。

向太空漫跑，我需要你抓牢，可我的小人儿收到请回答， 说百毒不侵的内心常常会被一句简单的安慰打败，刀枪不入的伪装常常在懂你的人面前彻底投降，很容易有这样的同感吧。记得上学的时候有一次觉得受委屈了，然后就特别不开心，但是又强忍着泪水不哭，甚至还笑着说没事没事我没事，结果啊自己的好朋友抱了自己一下，泪水突然就止不住了。其实在生活当中，不管是上学的时候还是现在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，坚强了很久很久，却被一句简单的安慰，一点点发自内心的温暖轻易的打碎了。与其说是打碎了，不如说是被拥抱了。不要总是逞强，也许你真的需要一个简单的怀抱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在每个深夜直到明天，所有的无奈消失不见，但爱和生活咄咄逼人的灵，却不给人休息喘气的空间。当很多话语都被曲解，再怎么努力都被忽略，疲倦像漩涡，慢慢将爱湮灭，舍不得逃出又睡的感觉。你习惯用眼泪模糊焦点，沟通变成各说各话的眷恋，砸碎的相框，心里的碎片，相爱的人就这么渐行渐远。我开始用麻木模糊焦点，逃避变成自言自语的埋怨，泪的窗外汹涌的怀念，拥抱却为何渐行渐远。回想着那年前世相恋，被反对是苦，爱却甘甜，目光像阳光甩干彼此泪眼，什么时候深情呼唤着我眼。你习惯用眼泪模糊焦点，沟通变成各说各话的眷恋，

天到晚游泳的鱼张清芳。现在在网络上，通常在形容别人记忆力不好的时候，都会说你是鱼的记忆吗？只有七秒。像之前在微博上看到的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子，他就是每次哥哥打哭他之后，过了没一会儿他就又去找哥哥玩了，而且在同一个地点又被打，就这样循环着，可他还是会相信他的哥哥。于是大家都说他真的是鱼的记忆啊，只有七秒钟。其实这样的孩子好可爱好单纯，根本就是一点都不记仇，不是吗？你身边有这样可爱的小孩子吗？又或者有一些大人也还是这样单纯的相信着自己爱的人。好了，感谢你相信，这里依然会送上好听的歌，继续来听歌吧。刘德华的一首《如果你是我的传说》，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不要走开哦。 天上地球有没有浪漫传说？说太多，有谁能为我写下一个？天若有情天亦老，我只担心等不到，矛盾心情怎样面对才好？从来爱是没有借口，没有任何愧疚，你的一切永远将会是我所有。如果你是我的传说，让它天长地久，追梦的人为你在等候。天长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？说太多，